界，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人为首，解除疾苦，唯医德在先，公而忘私，医道医途不负使命，医病医人正气凛然。请听中医访谈类栏目《平顺人生》。 全国的新老听众大家好，我是平顺人生的李老师。 他是出生在红旗下大山沟里的朴实少年。 小的时候家里穷，奶奶总是告诉我，有好吃的别自己吃，一定要把好吃的先送给别人，一辈子要做好事，好心惊动天和地。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进步的中医人。 学医不可半途而废，医学永远有解不开的难题，所以要有新方法。 他的人生无人能重来， 只有解除百姓的疾苦，我的内心才能安稳。 他就是中医人李老师。 有生之年，我想走出来，站出来，推动中医，为百姓谋福。 轻轻松松听节目，快快乐乐学养生，平平顺顺安晚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医访谈类栏目《平顺人生》。节目中邀请到的是被誉为中医守护人李老师。如果你有心、脑、骨、肾等各种健康问题，都欢迎您拨打咨询电话400-099-2526 400-099-2526 400-099-2526。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共同来问候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全国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平顺人生的李老师。 再次欢迎李老师。李老师，我们节目播出有这么长的时间了，可以说呀，因为您的讲课收获了很多忠实的粉丝。很多一直收听节目的叔叔阿姨其实都知道，您这辈子啊，为了中药剂型的改革做了很多的贡献。但是很多新朋友也不太清楚，中药为什么要做改革呢？改革之后的这个剂型对于治疗老慢病来说又有什么特殊的指导意义呢？ 好啊，说到改革这个词啊，我国从70年代就开始了，无论在农业呀、工业呀、商业呀，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这个大家都看得见的嘛。你看那农村啊，承包责任制啊，农民的水平啊一下就升高了啊。你再看那人的穿着打扮啊，过去的城里的男同志，哎呀，流行啥呀，烫头发，穿的裤大喇叭裤，女同志呢，哎呦，穿的的确凉啊，还是的确卡呀，这不过去吗？现在还有吗？不都在改革吗？ 对。 那么中医药管理局呢，近30年一直在推进中药的改革呀。其实啊，当时参与这些研究改革的不止我一人呐，很多单位很多人都在参与，但是呢，参与是参与了，到最后没几个人能坚持到最后。你说到改革，我就想起那80-90岁的老太太屠呦呦，厉害呀，而且呢，我的恩师杜老还认识她。 有的时候他们见面聊天的时候说什么，哎呦，到咱们这个岁数再不成功就该退二线喽。 嗯， 你看看，所以那秃悠悠那老太太啊，就为那中药改革研究了50年呢，50多年呢，那叫半个世纪啊，最终怎么样，成功了吧，提出了青蒿素吧，哎，这个是全国都知道的，那是中药改革的一大进步。 嗯，为国争光啊。 没错呀、啊、其实说到中药改革的目的是啥呀、嗯、第一个目标就是无论的完散高丹都要向高效速效长效来改革。 嗯， 你看我常说汤者荡也啊，荡啥意思，就大进步。 嗯，为国争光啊。 没错呀、啊、其实说到中药改革的目的是啥呀、嗯、第一个目标就是无论的完散高丹都要向高效速效长效来改革。 嗯， 你看我常说汤者荡也啊，荡啥意思，就冲了一下吗，在你体内逛了一圈就没了吗，是不是，还有更慢的叫缓者缓也，缓是什么，缓慢吗，那更达不到三效了。所以呢老百姓还是得大量吃，反复吃，而且呢还得大把大把的花钱，哎，反复吃，反复花，反复遭罪。你看看，这是第一个目标。第二个目标呢，解决传统药物的口感啊，你得口感好，好下咽呢，还得携带方便，还得降低药物的副作用。你看看，所以很多人吃呢，大家都知道，哎呀，这个甜的，但是我告诉你，表面是甜的，你吃到胃里呀、啊，它该刺激还刺激，该伤肝还伤肝，这根本解决不了以上问题呀、啊、所以中药改革的目的就是让百姓吃药不再苦口。所以这技改的新剂型，无论在心血管脑血管方面，还是在骨关节病等等慢性病方面，都能实现那三效，就是因为它的工艺是源自于古法工艺，35.7斤的药啊才能出1斤，这个叫啥呢，药量大，药劲儿足啊。哎，还有呢，我常讲药性平和，携带方便，很多老人家用的药不是寒性的就是热性的，所以长期久病体虚的经不起那药的折磨。哎，这一小罐喝下去呢，开水一冲泡，闷上3-5分钟，5-7-8分钟，3次喝下，内外通治，你看看就这么简单。所以呀、啊、嗯，我经历了那么多年那么复杂的是吧、啊、那个制作工艺呀、啊、那么多人的帮助下呀，最终才实现了这样的高效标准。 嗯， 哎，你看我每天在节目当中讲这些老慢病啊，大病重病久治不愈的病，讲这些知识啥目的，就是让大家的老慢病早用早一点好， 对， 是不是啊。哎，我也常讲，这就是一个医生应尽的职责和义务啊。所以不少新患者啊，嗯，都问我，哎，我这病能不能治好啊，啊，我说你还不放心吗，能治的抓紧治，不能治的啊，咱们整体给大家出一套方案，你看这该有多好啊。所以很多患者呀，好了，哎呀，那高兴的，感谢呀，感谢，又送这个又送那个，我说不用了，大家太客气了啊，只要你把你的病治好，这是我最大的满足，是不是啊。哎，所以呀、啊、我说句心里话，我真心希望一体多病的那些个慢病患者啊，看看你手中的药是不是达到高效速效和长效的药呢，如果不是，你应该想一个问题了，什么呢，吃药不见效，把手放下吧，啊，应该想一想该怎么换药了，因为只要你选对方法，选对药品，你才能收获意想不到的效果。 嗯， 大家说对吗？而且我还讲了啊，有内治法和外治法，还有一个外治法啊，开脾胃的十月太极，开血脉的汉地划船，聚筋骨的鲁班开锁，你看看对号入座。哎，还有一个聚精元的那娃娃抱球，最后能让你头也不重脚也不轻的隔墙看戏。 嗯， 这些功法你学会了，你要多做， 你多做了你就多受益， 是 是不是？我常讲，你不做还能受益吗？ 嗯、 对不对？哎，这对你疾病的整体康复啊有整体的帮助。只要大家你记住啊，你想早一点把病治好，你得及时的用上，或者没明白的你及时的沟通，及时的解决。嗯，问清楚了，该用的用，该吃的吃，该注意的注意，该小心的小心。我怎么就不相信你的病怎么就治不好呢？哎，所以希望大家及时沟通，及时解决。 中老年慢性病往往集中在早期，脾胃吸收不畅，中期血液淤积不通，后期筋骨疏松错位，晚期筋原散失不守。李老师依据中医开具合一的养生理论，提出中老年人四大健康目标：开脾胃、开血脉、聚筋骨、聚筋原。全面开脾胃，不怕憋堵胀，能吃就是福；全面开血脉，不怕栓梗堵，心脑常平安；全面聚筋骨，不怕酸麻痛，腰腿关节灵；全面聚筋原，不怕身子虚，无病一身轻。外在打通经络，内在修复脾胃血脉筋骨筋原的四道健康防线，治慢病，防大病。祝天下父母早一天远离疾病，早一天收获健康。 他一度被称为夜间的杀手，他是折磨人半生的顽疾，慢性支气管炎，今天为您揭开他的神秘面纱。 我说我一个真实的患者， 嗯， 哎呀，就在我当年那个诊所的一个患者啊，这个患者啊，我记忆犹新呐、 嗯。 他当时要用药不及时的话，那后果不堪设想。 他当时是什么情况呢？ 乱买药，吃错药，差点丢了命。这个患者当年73岁，啊，我管他叫老张，啥病啊？得了老慢支30多年。30多年呢，快半个世纪了。 嗯， 而且呢，他说老伴儿啊，3年前就因为那心脏不好，突然心梗走了。啊，他有呢一个儿子和2个女儿，啊，但是老张呢，嗯，就和大家一样，不习惯和儿子姑娘住在一起，单独就一个人。哎、啊，当时呢，来到我诊所的时候，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再也不乱吃药乱买药了。 看来在这方面吃亏了。 对喽，咋回事啊？这老张犯病的前一个月去早市，结果在早市上就看到一个摆摊的卖啥，卖药酒的、 嗯、 然后就问这小伙子，你这啥玩意儿啊？去早市，结果在早市上就看到一个摆摊的卖啥，卖药酒的、 嗯， 然后就问这小伙子，你这啥玩意儿啊？管用吗？多少钱一瓶啊？哎，当时这老张就说了这么两句话，哎，那又是咳又是喘。这摆地摊的小伙子很热情的就说，大爷，我这东西可好了啊，能治很多病，哎，就治你这种肺病。 嗯， 哎，这小伙咋知道老张得的肺病呢？嘿，这小伙会看呐、 嗯， 一看这老张说话都费劲儿，喘气儿都费劲儿，而且说两句话就在那儿一边喘一边咳，上不来气儿，那一眼就看出来了，这老张肯定气管不好啊。哎，这老张当时啊，这老慢支啊，哎，确实挺严重，因为呢，去那早市还拄着拐呢， 嗯、 还走两步直颤巍，还喘得不行，而且呢，感觉憋得够呛，嗯。而且这老张跟我说，平时啊他是很少出门的，更别说去超市去菜市场了，那人多那空气不好的地方他根本不敢去。嗯，那这次是咋回事啊？是因为听邻居家说，哎呦，菜市场来了一个卖药酒的，还不贵，还能治很多病。嘿，这老张一听好玩，哎，那就亲自去呗。啊，一想到你这自己一直咳一直喘憋得够呛上不来气儿，干脆咱买点试试呗。你看 所以说呀，这第二天，哎呀，这老张啊就偷偷地去了，瞒着孩子，瞒着儿女，一个人就去了菜市场。 嗯， 哎，所以就有了刚才我跟大家说的老张那一幕，啊，问价那一幕啊，而且呢，那卖货的年轻人很热情，啊，大爷，你先买两瓶就行，回去试试，要是有效果，你再回来再买，啊，不用多买。你看说的够热情吧，而且呢这小伙子还说呢，说这药酒里呀都是好药啊，救治你的那肺病，你的老慢支。哎呀，当时这老张啊虽然呢是有些不太相信，但是哎呀凡是试试嘛，就两瓶没多少钱，心一横牙一咬就买了。哎，因为他想啊，哎呀试试吧，死马当活马医吧，反正在医院这么多年医生也没治好我的病，团呢是吧，他能不治吗？而且他说呢多次住院治疗啊仍然反复加重啊，该咳还是咳，该喘还是喘，因为这些年呢老张的病情啊每年都犯，而且有的时候一年犯几次，而且一次比一次加重，你看看吧，说每一次犯那都让他上不来气，生不如死，尤其晚上一宿一宿的咳呀，根本没法睡，有的时候就坐着那儿对付一宿，用他的话说怎么说，我就感觉那空气那氧气明明就在嘴边啊，就是喘不进来吸不进来， 哎呀这憋得慌难受， 哎呦喂，所以这药酒就买回家了。第二天啊，老张感觉自己又难受了，又咳嗽了，又上不来气儿了，哎，可是呢这一天正赶上儿子给老张送菜的送饭来，可是儿子来了这老张半个字儿也没跟儿子提呀，他这病啊严重了又难受了， 怕儿子担心嘛， 没说啊。等儿子走了之后呢，他就把那药酒拿出来了，咕咚咕咚就喝了一大口，哎呦，没几分钟，这老张的肚子呀，哎呦，就感觉像烧着了一样，啊，用他的话说像，像给我烤熟了一样。结果又没过多大一会儿，这老张就迷糊了，就晕了，而且呢，大口大口的喘气呀，老张躺在床上就想，我好像看见了我那死去的老伴儿了。好像看到那小孩子过去那个样子了， 产生幻觉了， 哎，这怎么回事啊？ 嗯， 我告诉大家，这就是喝那药酒导致的呼吸困难。 哦， 哎，那药酒怎么了？那药酒里一定是加了烈性的活血药，药性过猛，根本不适合久病体虚、年老体弱的老年人用啊。 哟，那老张后来怎么样了？ 哎，就这样过了一宿啊，结果老张的闺女来了，这闺女来干啥？就像平时总来定期的来收拾收拾屋子，洗洗衣服，打扫打扫呗，可是这姑娘来了之后就敲门呢，怎么敲着门也不开，结果自己一摸兜那钥匙还没带，那怎么办？叫邻居去了帮忙吗？把门打开，打不开呀，最后一脚把门踹开了，这个时候才发现这老张他的老父亲晕倒在家里了，那怎么办？赶紧拨打电话吧，送医院。到医院以后又一个没想到医生给这老张下了病危通知书了。你看 这还好是女儿赶到了，如果赶不到的话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哎呀，好在后来这老张抢救过来了，醒了，然后转到普通病房，医生的建议是啥？必须住院啊。可是醒过来的这老张呢毅然决然地拒绝医生的建议。 那为什么呀？ 嘿，您自己还说呢，我自己的病我自己很清楚啊，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这么多年不知犯了多少次了，而且这老张头那真倔呀，说倔得像头牛一样，然后在病房里还跟这个护士啊医生啊大吵大闹，我不在这住我就要回家。哎呀，可是这老张的儿子呢听着这些呀，怎么办呢？要不听我爹的吧， 就跟医生说，哎呀，我这老爹脾气怪得很呐，脾气非常不好，非常倔啊，他要不配合的话，你就住院治疗也不可能有好效果啊。 对呀、 啊。能不能我们在你的门诊打针，然后我们每天都过来呢？结果人家医生专业地说，我们对每一位常年患有像你老爸这种老慢支的人来说呀，啊，极易发生意外，什么呢？呼吸衰竭和感染性休克。 嗯， 那不就昏了吗？昏迷了吗？而且一旦发生这样的急症，那很容易发生生命的危险， 很危险的。 您看看，那这儿子能听不明白吗？结果这老张的儿子说，哎呀，老爷子发作过很多次啊，病危通知书呢啊，我们也收到过很多次啊，每次最后不都没事吗？你看看，哎，医生啊把其中的利害关系苦口婆心的哎说完了，但最后呢，这老张的儿子还是给医生签了字，拒绝住院。 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在疾病和健康方面遇到了相关难题，您都可以拨打400-099-2526 400-099-2526 400-099-2526。天难免遇风雨，有聚也有散，人难免遇磨难，有梦就有坚强。爱的， 我想说啊，当下的很多老年人真的就是大多数都是如此，一说到住院，那头摇得像拨了鼓一样。 拒绝。 是的呀。 嗯。 啊，而且这老张呢，儿子拒绝了，他呢，哎呦，不容分说的就拔了扣在嘴巴上的那氧气机，自己拔。 哎呀。 拔了之后还说呢，你们看，我把这玩意拔了，我不是好好的吗？ 嗯。 结果在场的医生和护士都没任何办法了。而且有的护士忍不住地说了一句，你这么闹腾，你害的不是别人呐，你害的是你自己呀。你看看吧，说来也巧哈，当时正赶上老张的主治医师呢是我的一个学生辈的大夫，哎，一看没什么办法了，就赶紧找到我了。因为老张这种情况啊是必须要住院观察的啊，你得脱离危险呐，你才能回家呀，这是专业角度啊。哎，所以当时呢找到我，我一看呢，哎呀，这老张真是不是一般的倔呀，怎么说也不行啊。当时嘛，那不管我说啥，他横竖就是一句话，说你有啥本事啊。我说老张啊，咱俩打个赌，你吃我的药，我能让你吐半盆的痰，而且效果还快，你信不啊？如果你没吐出那么多痰，你回来找我。哎，就这样，这老张头听话了。 嗯， 果不其然呢，三天之后，这老张头怎么样啊？亲自来我诊所了。 嗯， 你看看，要不怎么说这个，啊，老张头这个病例呀、啊，我怎么记得这么清晰呀、啊？哎，而且找到我第一句话，林老师啊，头一回呀、啊，头一回呀、啊，哎呦，这效果我真的感受到了，啊。用完你的药之后，我又是咳嗽又是吐又是恶心的，哎呀，那痰吐的真的像你说那样有半盆啊。哎呀，你给我吃的什么药啊？而且还不苦啊。我说你的痰吐的什么颜色呀、啊、嘿呦，我刚开始吐的是黄色的，后来变灰的变黑的，再后来我就感觉到我的肺脏啊跟洗澡一样了，非常轻松非常舒服。哎呀，我真服了你了，哎呀，我得接着吃啊。 哎 呦，你看这一连串说话跟放鞭炮似的。 对呀，对于这样一个倔强的老人，还是李老师您有办法。 哎呀，那都是源于经历和经验呐、说到这儿啊，我想跟大家细细的说一说啊，这老慢支啊它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病呢？这几天我一直围绕着19种慢性疾病的课题报告跟大家来讲解啊。老慢支是啥病？它还有一个别名叫病逝。 病逝， 哪个逝啊？城市的逝。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这个市场啊不买了也不卖了 啊，就跟人体的啊患的老慢支患的所有肺病一样啊，你那呼吸之气呀、也不进了也不出了，而且这老慢支属于典型的慢性病，发病时间长，康复时间慢，对不对？而且老慢支的肺不叫肺，叫痰盂。 嗯， 啥意思？就是储痰的罐子嘛。啊， 那不同颜色的痰，它就是寓意这个病的严重程度也不一样吗？ 没错呀、你刚开始你轻微的时候啊，哎，有点泡沫痰，有一点点黏，到后来呢，叫黄的、稠的、浓痰，吐不完呐，你咳不完呐，啊，就像我一位那老患者说的好啊，李老师啊。我老慢支啊，咳出来那痰呢都塞牙。 有。 啊，你咳在地上，你扫不起来，像那口香糖一样。 黏。 你能扫起来吗？ 嗯。 你大家想一想，你这痰，你说在你的肺里，它能干啥呢？啊？ 阻碍我们呼吸呀。 对喽，不爱阻碍呼吸，它堵你气管啊。 嗯。 而且呢，你用手抠，抠不出；你往下咽，咽不下。啊，那卡在气管里，一口气上不来，就很容易憋过去呀、尤其你发生在夜间，更危险，啊，因为夜间发生是白天的啊危险率5到6倍，这个数据大家一定要听好，所以你夜间要小心。 嗯。 啊，那再往下发展就大病重病了，第一个是啥？肺心病，为什么呢？肺和心是邻居呀。那肺有一点症状直接就并发到心呐，你比如说支气管扩张，肺泡变大，哎，直接导致心脏的回血受阻，那就是肺心病。第二个呢，它还并发肺性脑病，听说过吗？哎呦，这个发病率只要你3年以上的肺脏疾病一定并发脑病。 哦， 你看你天天这吸着一口气，有的人呢一口气那这也吸不进来，就半口气儿嘛，啊，那你半口气儿，你大量的二氧化碳能排出去吗？ 排不出去会怎么样呢？ 你二氧化碳一定会滞留嘛，滞留你的血液当中，你的组织当中嘛，最后导致血液酸化。 嗯， 这个酸化直接影响你的大脑神经系统。 啊、 哎，所以很多老慢支的人呢，明明是肺脏的问题，结果他呢？总是头晕，总是头迷糊，总是头不清醒，甚至迷迷糊糊的想躺着。这就是你大脑啊血液酸化导致的大脑缺氧。 这就是肺性脑病。 对喽。第三呢，还必然导致胃肠的功能。 嗯。 为啥？中医讲啊，整体啊，肺和大肠是夫妻呀、是不是啊？你肺有病啊，一定会影响到大肠。大肠是干啥的？储存糟粕的。你吃些好的利用了，还有垃圾呢，靠大肠给你排出去。所以很多人排不出去，便秘。 嗯。 是不是？肠是夫妻呀、是不是啊？你肺有病一定会影响到大肠。大肠是干啥的？储存糟粕的。你吃些好的利用了，还有垃圾呢，靠大肠给你排出去，所以很多人排不出去，便秘，是不是？还有呢，第四个严重就是并发哮喘和恶性疾病，哮喘呐、那真的是这个人就不能动了，一旦发作，没有抢救及时的药物的话，极易猝死，而且还会发生恶性疾病。这恶性疾病一经发现就是中晚期，你看看、你看这么多的病啊、哪一个是小病呢？都是大病重病要命的病。所以在中医这里啊，说肺病啊有一句话叫咳3年喘3年憋3年、整整让你少活30年。 看来这个肺病真的是太难缠了。不过这么多年，李老师您见到这样的患者应该也是很多，而且据我所知也都收获到非常满意的效果。那您是如何来应对这个难缠的疾病呢？ 哎呀，我说我这一辈子就干一件事，对剂型改革。这剂改的新剂型治疗老慢支需要2步。第一步开脾胃，干啥？化老痰。脾胃呀好，不仅能让你吃得下， 而且呢，品味好能把你那些老痰给你去除，叫化痰。为什么要开脾胃能化痰呢？这个很多人都明白，脾是生痰之源。 嗯， 怎么就开脾胃痰就没了呢？记住，这里边啊有陈皮和茯苓，都是化痰排痰的良药。中药学记载，茯苓一味是治痰的主药啊，痰之本水也，嗯，水湿吗？所以茯苓能干啥？开脾、化湿、行水。那水也化了，痰也化了，而且呢，你再配合上百年贵老的陈皮呢，还是理气化痰。你看看，双管齐下，啊，开脾胃，化老痰。嗯，还有呢，除了这两位之外，还有一位党参，叫补气之王的党参，给你补肺气。 嗯， 肺气一足了，哎，你那喘气儿是不拔气儿不半口气儿了？哎，那喘气儿就顺了嘛。啊，尤其平时稍微一动就喘得厉害的患者，啊，怕风的感冒的，啊，就这些人啊，我在临床一二期实验的结果是啥呀？那党参里还有能抗氧化，尤其是针对放化疗之后的了吗？啊，尤其平时稍微一动就喘得厉害的患者，啊，怕风的感冒的，啊，就这些人啊，我在临床一二期实验的结果是啥呀？那党参里还有能抗氧化，尤其是针对放化疗之后的病患者，体质虚弱的病患者，这是一味上好的药材啊。哎，最后怎么样？这不是开脾胃了吗？第二步呢，原能修复你肺泡 啊， 哎，还能修复你气管。你那气管一扩张，肺泡一扩张，都需要什么？都需要气的推动力。哎，聚精元靠谁？靠何首乌， 嗯， 来滋补肾元，哎，就能把你多年老慢支等等一系列的肺部疾病。另外说到这技改呀，我一直在提这技改的问题啊，特点是什么？四个字，药性平和，而且呢，药量足，足在哪儿？35.7斤呢，才能出1斤的药，你说足不足啊？哎，那再说这老张后来怎么样啊？嘿。我跟大家说，那老慢支，多年老慢支最大的特点是什么？不能动。 嗯， 啊，老张什么能动了？不是腿能动了，是筷子能动了。 有，能吃饭了。 不仅能吃饭，哎呀，我多年不敢吃那辣的，我就想吃那辣的。 嗯， 你看看， 脾胃开了， 这叫啥？这叫精元足，这叫开脾胃，什么都敢吃了。你想，筷子敢动了，那腿脚敢不敢动啊？ 嗯， 他还说呢，我现在逢人就说李老师的药， 嗯， 我服气了，大拇哥就竖起来了。你看怎么样？ 是， 这就是我常说的老慢支最大的特点，不能动，一动就是坏人，不动就是好人。 所以，啊， 是不是 老张比较幸运遇到了您？ 哎呀，所以我提示收音机前的肺系系统疾病的患者啊，这是实实在在的效果。哎，最后我有个提示啊，有感冒的、久咳的、咳痰的啊，你可以买点陈皮、甘草各10克， 嗯， 啊，泡泡水一喝即可， 嗯， 啊，哎，不明白的你可以及时来咨询啊。 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099-2526。400-099-2526，400-099-2526。一段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他是出生在红旗下、大山沟里的朴实少年。 小的时候，家里穷，奶奶总是告诉你。 他是出生在红旗下、大山沟里的朴实少年。 小的时候。家里穷，奶奶总是告诉我，有好吃的别自己吃，一定要把好吃的先送给别人，一辈子要做好事，好心惊动天和地。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进步的中医人。 学医不可半途而废，医学 永远有解不开的难题，所以要有新方法。 他的人生无人能重来， 只有解除百姓的疾苦，我的内心才能安稳。 他就是中医人李老师。 有生之年，我想走出来，站出来，推动中医为百姓谋福。 欢迎回来，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099-2526 400-099-2526 400-099-2526。这位朋友您好。 喂，你好。 喂，你好，李老师。 你好啊。 你好。 哎， 我是北京的。 哦，北京的，欢迎你。 我今年52岁。 哦。 我听那广播呀。 嗯。 听了有一礼拜。 哦。 我觉得你讲的挺好的，也是能分出来了，为老百姓着想。 哦。 那个我这个病呢，腰间盘膨出。 哦。 2345，那个说是椎管狭窄。 哦。 还有说退行性病变。 哎。 我这病打40多岁开始感觉腰不合适， 嗯嗯， 腰不得劲儿、 哦。 我就是什么嘛，后来我就各处穷医问药啊，就说是按摩、拔罐、 嗯、 方面都治了吧。 嗯嗯。 反正越治越严重，现在导致不， 哎呦， 走不了了。 哎呀，走不了了。 啊， 卧床， 卧床靠老伴伺候呗。这腰吧，他坐不住，站不住，他。就好像那脊柱没支柱似的， 没错， 那个、 没错， 还不爱出汗。 哦， 我这一夏天都不带出汗的，这， 嗯， 人都特热了，我这身上哪都没汗。 这叫阳虚呀、啊，啊，一阳虚就不爱出汗。你3伏天你都不出汗，你说你体内一定有啥呀？那新陈代谢一定有问题呀。出汗是新陈代谢， 哦、 你不把那个淤。脏东西垃圾不在夏天不排出去，我告诉你到冬天了你一定会长结 节长息肉，哎，尤其你的腰椎病啊都动不了了，这个跟你体内有寒有直接关系啊。 对， 尤其你的腰 寒倒是，对对对， 寒凝致瘀啊。嗯， 对对， 你现在在床上疼不疼啊？ 我这毛病吧倒奇了怪了，它也不疼、 嗯、 也不痒也不疼。 哦。 就没这俩腿支不住，没劲儿，这腰也支不住。 你这都膨出345都膨出了，它能那腿能有劲儿吗？一定没劲儿啊。 啊。 对。 没劲儿。 哦。 它以前前两年倒能走两步，能走两步站功大了吧，有时候不。 嗯。 一稍不注意咕噔就坐地了那样。 嗯。你这样啊，你买到这个徐长卿、红花生筋草这三味，啊，给它打成沫，用黄酒调，然后敷在后腰上。 然后徐长卿和生筋草、红花这三味哈。 对，一样这15克啊。 一样15克。 对。 啊。 然后这是呢，解决你那局部的问题。整体呀、啊，既然我们认识了啊，我要实话告诉你，你这个腰椎的问题是大事。真的是大事， 对吧？ 你再不及时调理的话，那一定是越来越重的。 对对对。 尤其到这个季节，明白吗？ 这生活不能自理，这、 哎、 自己也愁得慌呀。 这样不是愁得慌，哎呀，那一天没高兴事儿啊。啊。 对。 你说哪来的高兴啊？他不让人动，哪来的高兴啊？ 对呀、啊。 不高兴就琢磨，天天琢磨这不高兴的事儿呗。啊，所以我建议你，我的药砖干啥的？聚精元，就给你益肾添精，精生髓，髓染骨，啊，你有一两个月，你看看你那腰，啊，你那腿，它不就给力了吗？人的力量从哪儿来？从腰上来。腰的哪？腰的两个肾，肾是干啥的？一定记住，传宗接代都需要肾，肾的什么？肾精啊，啊， 对， 你得肾精亏到一定程度，你才能得这个病。椎管狭窄，哎，再一个就是有的人是外伤啊，有的人过劳，是不是？ 对，反正是那什么嘛，就听这广播， 嗯， 您这个也农村出来的，为老百姓服务。 哎呀， 我说我那 我呀、啊， 我听老师讲的挺实在的，我说我咨询一下吧，我看我这病有没有救吧。 我告诉你，我这人实在，我干出来的事儿他也实在，你就放心吧。 太好了吗？ 啊， 很少有这么的大夫、 啊。哎呀，我就担心你这卧床越来越重啊，知道吗？ 对呀、 啊， 这不是。我还是偶然间听了您的广播， 嗯， 哎，我听着挺讲的挺好，挺实在的。 嗯、好， 刚听一礼拜，这、 嗯， 我说我咨询一下吧， 嗯、 我不能老这样，愁得慌呀， 对呀，对呀，好了，我你别管 这东西能不能有， 你别只愁了，你心动不如行动，明白了吗？我这人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因为这个临床像你这腰脱的动不了的，我告诉你，有一个是愁了，你心动不如行动。明白了吗？我这人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因为这个临床像你这腰脱的动不了的，我告诉你，有一个是卧床九个月下地了，下楼了，你信吗？ 是吗？ 哎呀，你可以不信，但是这是事实。我实话实说。 我这可好几年了都、 啊，好不好？那就这样了啊。好了，再见。哎，再见。 谢谢您。 嗯，再见。 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 400-099-2526 400-099-2526 400-099-2526。这位朋友您好。 喂，你好啊。 哎，李老师你好。 你好。 那我是我对象。 哦。 我这一等这一帮段听你这个讲课 听几天了？ 能有二十多天了吧。 哦，听得怎么样？ 听得挺好的，我就心想问问你，询问询问你， 嗯， 这病情还能不能治呢？ 哦， 我前天嘛，我看有一人就问那个，我对象是肺气肿。 哦，肺气肿，哎呦，嗯， 前天就有一人说他是肺气肿，完我就听了一妈，我说这个好，我听这长时间没听说有肺气肿的病的。 嗯。别着急啊，越着急这病会加重的啊。 哦。 哎呀，那个先说说肺气肿多少年了？ 他这肺气肿是2013年得的，就在他去年开始就有点重了，人头几年还能下楼、 嗯， 现在楼都下不去。 多大年纪了？ 64。 哦，64，64都下不了楼啦。 啊，每个二楼他都下不去，一下楼就喘呢。 嗯。 那呼呼喘，他是正常待着不喘，要是下楼就喘。 嗯，这喘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肺的事吗？ 啊，他说就肺气肿啊，住院去年住好回呢。 嗯，啊，肺气肿要只知道治肺，这一辈子也治不好。 啊。 因为啊，这中医啊，他都是看通过表面要看本质的，病是病在肺。一开始哎，有个气管炎呢、啊、支气管炎呢、啊、小咳嗽啊，爱感冒爱发烧啊，逐渐逐渐的才能得肺气肿。抽烟吗？ 抽，当时都现在记得，当时都 哎，你看那烟比感冒还厉害 啊。 有的人一天三包烟，你是抽烟吗？那是要命，对吧？肺肺主呼吸，都知道吧？你一吸气那烟吸哪儿去了知道吗？ 到肺上 的，到肺了，哎呦喂，到你脚后跟，到你脚后跟， 啊， 到你脚指甲，你信吗？ 啊，那你不懂的。 为什么让你戒烟呢？我告诉你，那肺循环、体循环，整个人体的动脉、静脉、微小循环都可以吸到那个地方。 今年住院就是检查有肺心病。 你看看，怎么样？ 今年住院。 再下一步就心衰。一旦他脚肿了、 啊、 两只脚面都肿、 啊、 已经心衰了 啊。那现在怎么办？记住、 嗯、 治肺脏疾病必须要先治脾后治肺最后治肾、 啊、 叫脾肺肾三脏同治，这个病才是从根本上治疗。所以我的办法是第一步开脾胃啊。为啥？那脾胃气血来了给肺脏啊，你肺脏才能得到很好的治疗啊。你的肺主呼吸，那气儿从哪儿来？是不是从脾胃来？ 嗯。 哎，平时饭前先喝汤，养脾胃，开脾胃。 你们家就不爱喝汤，整啥菜也不带闹汤。 我告诉你，不喝汤可以喝稀粥 啊。 稀饭不喝稀饭，喝稀饭上小米粥上边那个汤汤水水油油啊。 啊啊啊！ 怎么呢？比吃药还难吗？ 啊，那 那行啊。 不爱，就因为你的不爱，所以你就得得病。 啊。 这是第一我要告诉你的。另外呀， 嗯、 老姐姐，你他是病人，就得把那汤当成药给他介绍。你看看。 啊。 哎，你这个就是药，李老师说了，李大夫说了，就当药吃，他不就吃了吗？ 啊。 哎，就像看孩子一样，你转移一下，知道吗？换个角度，他就吃了。喝个汤，一出点汗，胃一打嗝，就帮助你消化。一消化好了，得给肺脏就减压了，减轻负担。 啊， 哎， 那现在这黄痰可多呢，就痰性，你像有积物似的，那都拉不开呀。 开脾胃了就能化痰，因为痰源于脾呀、啊，脾虚就生痰。 啊， 尤其黄痰是有热呀，啊、嗯，黄痰是有热，你把那什么那个我那脾胃的生阳方给它用上。 啊， 肉桂。炙甘草、山楂、山药，这个是脾胃的生阳方。 让孩子说跟你说两句，我都完全 记不 住。哦。哎，你好。 哎，你好啊！你先呐，给他记一个方子。 啊，你说。 肉桂。 肉桂。 十克。 啊，肉桂十克，还有什么？ 山楂十克。 山楂十克。 哎，然后山药十五克。 山药十五克。 炙甘草十克。 炙甘草十克。 对。这是一次的量， 啊、哦，就这一次，完天天 你 就三碗熬一碗喝汤呗。 对，啊， 好的，好的，好的。 这是一，第二呢，买七天的量， 啊、哦， 喝上七天就开脾胃的门，就是让老爹的胃口啊， 哦、 哎，增加他胃口。 那吃不下去饭呢，天天呢。 对呀，所以 啥也不吃， 这就让他吃下，让他吃下饭， 哦、 吃下饭之后，他那肺气肿就会缓解、哦，咳嗽就缓解，咳痰就缓解，喘也缓解。 啊、哦，谢谢、 哎、 谢谢。 然后呢，你用上我那中黄药钻干啥的呢？哎，叫润肺补肾平喘。 哦。 哎。 好的，好的。 好嘞，再见啊！ 哎哎， 哎，有问题及时沟通啊！ 好。 哎， 好嘞，谢谢。 好嘞，再见，再见。 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099-2526。400-099-2526 400-099-2526这位朋友您好。 你好。 哎，你好 啊，李老师。 嗯， 我听您的课吧，是从您跟着胡子师傅走的时候开始听的。 哦， 一直听到现在。 哎呦， 听着您的课吧，我管觉是您是我精神上的食粮啊。 哎呦，精神上食粮。 精神上的食粮。 哎呦，好啊好啊，那这精神食粮吃饱了就不饿喽。 是是是，您的课吧，我听着对我的身体很有信心。 哎， 把我的病治好。 哦，有信心就好啊。 因为我是一体多病的老人。 嗯、你好，那你说一说。 我今年77岁。 哦，77岁。 身高1米66。 嗯。 体重在70斤。 啊。 为啥这么瘦呢？因为我又胃下垂，脐下四指， 哎呦， 有30多年了。 哦， 这第一个，第二个呢？现在又得啥病了呢？ 嗯， 坐骨神经痛。 哎呦， 只能靠右边睡觉，不能翻身。 嗯， 所以引起的行动不方便、 嗯， 下床也不能走，也不能下床，所以现在都穿纸尿裤了。 啊， 只能这种程度。 哎呦， 这是一个，第二个。现在您听我说话，气力特别短，心慌。 嗯，对，气不足。 每天都心动过速，都是85下到115下。 哎、 那时候就吃的贝特乐克，平时吃的稳心颗粒。 哦哦哦哦。 吃这个先维持着。 顶着。 再上不来气的话，我就吃那什么呢？丹参滴丸。 嗯。 现在急需老师帮助我的就是啥呢？ 嗯。 一个是坐骨神经痛。 嗯。 这心慌气短这个问题。 嗯， 现在影响家里头，老头82岁的 哦， 他身体比别人强一点。 哎， 头上呢是不是多丹参滴丸？ 嗯， 现在急需老师帮助我的就是啥呢？ 嗯， 一个是坐骨神经痛， 嗯， 这心慌气短这个问题。 嗯， 现在影响家里头，老头82岁的 哦， 他身体比别人强一点。 哎， 头上呢是不是多发性脑梗塞？2013年查出来的。 嗯， 两个颈动脉斑块。 这有斑块。 嗯，就身体情况就是这样。 哦，您的斑块啊， 嗯， 主要源于您的心脏不给力呀、 啊。啊。 这气儿也不够用，说话都费劲儿，走路也费劲儿，吃饭都累呀、啊。 对。 啊，出不出虚汗呢？ 每天早上清早时出虚汗呢。 一出虚汗，是不是就不能走，不能就得坐着了？ 坐不住啊。 坐都坐不住，你看。 腰酸的，坐都是哪个地方最疼呢？就八髎区。就两个胯骨加八髎区的地方疼。 嗯，八髎，你看。 不能平躺。只能靠右边，所以右边的胯骨这边啊、 哦， 没有办法，疼的都发紫的，害、 哎、 怕得漏疮啊。 你看看，哎呀， 这种情况下求老师帮助。 你那个坐骨神经痛啊，得先解决，要不疼你受不了啊。 对呀、 啊， 黑晚久一会睡不着觉。 嗯，这个疼啊，我告诉你啊， 哎， 有两种办法解决疼，疼就是不通嘛， 对 啊、是吧、 嗯？ 不通就疼。 嗯。 你那里坐骨神经啊？你或者是说中医讲的这个膀胱经啊，它不通，什么不通啊？哎，血脉不通。血脉不通，你看我们有一个旱地划船通血脉啊，微微的呼吸吐纳啊。另外呢，你在你疼的位置啊，你买到什么徐红参，徐是徐昌晴，红是红花，参是参筋草。 买多少呢？ 那每样十五克。 十五克。 对。买回来一定要研末啊，研末用黄酒去调，黄酒要加热，晚上睡觉前做外敷，为了止疼啊，哎，你这效果好的话，当天晚上贴，第二天早上就拿下来，就疼就缓解了。 好，谢谢谢谢。 啊，这参筋草、红花都是透骨、透皮吸收效果好的，啊，然后还有说你最应该解决的不是心脏的问题。哎，我这心脏这么难受，气都不够用，不解决心脏，解决谁呢？啊，解决心脏的儿子，解决脾胃呀、啊！你这胃下垂呀、啊，啊， 脾下四肢， 你这胃下垂，你那胃的消化呀，腐熟的功能大大下降，你也吃也吃不下，消化也消化不了。 对对对，寒凉冬我一定不吃。 你看看，中黄疗法开四道，首先开的就是脾胃呀、啊。 对对对。 开脾胃你也听到了，就是。哎，就是这中黄先开脾胃，然后开血液，然后利筋骨，然后补精元呐。 对对， 一步一步来的，啊！而你现在血液也有问题，脾胃还有问题，筋骨也有问题，精元大伤，是不是一身的大病啊？ 是一身大病啊！我就等着呢，等着药砖呢。 到没到呢？ 没到啊。 我去催他，越快越好啊！ 啊，好，谢谢。 然后你这胃首先要解决什么？饭前一定要学会喝汤， 啊，好， 先别吃馒头， 啊， 也先别吃米饭，就是热热乎乎这碗汤先喝下去， 嗯， 一打嗝这就生胃气，那胃下从子宫下垂，这都是元气大伤啊， 啊， 你再记一个针对你胃的生胃气的啊， 嗯， 啊，你肉桂买上八克， 肉桂八克， 对，完了山楂那十克，山药十五克。嗯，完了，炙甘草十克。 炙甘草。 那，这个就是开胃的、生提胃气的啊，把你的胃往上提一提。 嗯。 喝完之后一打嗝就往上提一提。 哎呀，那是你太晚了，关键是我太愚蠢了。 哎呀。 我吃了不少中药，从2013年到现在，我天天都在吃中药，现在我这中药都想吐了，也没好。 你看看。 上北京， 哎呦。 医院上北京医院。最高谱的，找着主任也，主任医师帮我看，来回的，我不能走，搁轮椅推的，一步 能走 走路多少， 哎呀， 不少钱，将近10000块钱去两次。后来不行，我去不了了。 嗯，哎呀，这所有的苦，你说上班时候累，这不上班了又一身的病， 啊， 这全天下的苦都落在你一个人身上了。 是是， 哎呀，那怎么办？现在我们认识了，还是有办法的吧。 我相信李老师啊。 好。 听这课以后，现在我认识李老师也不晚。现在我77，得好好的活3年。 对。 哎呀，我也够本的。 咱们奔向88，什么也不是，再活3年，啊。 嗯，好。 必须奔向88，奔月99，啊。 听着，李老师。 嗯。 我等我有精神好的时候，跟你唱上一段啊。 哎呦，好的。哎呦，那我就等待了啊！ 好，谢谢李老师。 等待你的康复的歌声。 啊，谢谢我康复的歌声，向您报喜。 哎呀， 李老师报喜。 好，好，好，好，哎呀，真好，好的。 嗯， 哎，好的，再见，老姐姐，再见。 好，阿姨，再见。 嗯，好的，再见，再见。哎， 有李老师， 嗯， 身高1.66米，体重才70斤，而且从这位阿姨的这个语气当中，我们明显的能感觉到非常的吃力，再加上身上有这么多的病。可想而知他得承受多么大的痛苦和折磨呀。 哎呀，没错，那这体重说明什么？人体的生命的营养物质啊消失殆尽呐、啊。 嗯， 你看喘气儿都费劲，那气不是物质吗？ 嗯， 那我说这中黄也是物质啊。哎，中黄是气血当中的精微物质。 嗯， 这就权威了，这就科学了。 嗯， 所以这位七十斤，你想除了骨架还有什么？ 嗯， 哎，那血液当中又何谈有多少的精微物质呢？生命物质呢？所以我常讲中黄足百病除，大补中黄寿命长的核心就在于此。 嗯，所以啊，这位阿姨身体状况很糟糕是不幸的，但是我觉得她认识了李老师又是很幸运的，我相信在李老师的帮助之下一定身体会越来越好的。同时呢，我也希望李老师能够帮助到更多的收音机前此时此刻正在遭受病痛折磨的您，所以呢，你只要有需要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和我们取得联系，400-099-2526，400-099-2526，400-099-2526。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阵阵晚风吹动着松涛，吹响着风铃声如天籁，站在这城市的寂静中，让一切喧嚣走远，只有青山藏在白云间，蝴蝶自由穿行在清涧，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有一群向西归鸟，谁画出这天地，又画下我和你，让我们的世界绚丽多彩，谁让我们哭泣，又给我们惊喜，让我们就这样相爱相依，总是要说再见，相聚又分离，总是走在漫长的路上，青山藏在白云间，蝴蝶自由穿行在清涧，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有一群向西归鸟，谁画出画下我和你。